本色，唱着歌，弹着斑鸠，不远处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直播，录两档，子弹丢的颜色，就有种辽阔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 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回交感，我天天在那里的光被堆积，要你通过小火花各种会融化。我特开启鲜花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描述你的长发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。当爱慢慢酝酿，心动的频率骤扬。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，只爱让人拥有力量，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生，一切别管我，跟着我对天上星星，和爱你的证明，这就是年轻的潇洒一次的决定，上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雨季。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 第三名 Charlie Puth River。